市价：腾讯控股392.2跌八毫，阿里巴巴215.6升2.4，小米集团12.64升一毫，美团点评99.5跌个半，中国平安89.95升0.5，盈富基金26.95升一毫，建设银行6.15升七仙，中芯国际16.8升1.32。友邦保險79.3升5仙，石藥集團19.16升8.2。今日五大升幅股份：華信金融、中國環保科技、開明投資、生活概念同國際永盛集團。五大跌幅股份：新主義控股、智澳控股、卓信國際、宜力控股，股份編號為76，之後是愛德威建設。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3，日元109.67，瑞士法郎0.972，澳元0.677，加元1.327，新西蘭元0.65，人民幣6.98，英鎊對美元1.306，歐元對美元1.103。港金報14,460，比上日收市跌10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51.71美元，賣出1552.6美元。港汇指数107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中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不过车龙有大消散嘅，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竹园道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而家近住黄大仙中心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另外喺新界啦，锦田公路近住石岗军营，因为有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锦田绕道回旋处同埋石岗菜站。咁就系锦田公路近住石岗军营有意外，而家咧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分别去到锦田绕道回旋处同埋石岗菜站。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北角码头，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油站，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咁最後提翻大家啦，港鐵嘅消息。咁而家東鐵線嘅馬場站咧，今日都係關閉嘅。咁而配合翻沙田馬場嘅運作安排，列車係唔停馬場站。咁要搭港鐵嘅朋友咧，請你要特別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唔收货， 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風回來會繼續跟大家說關於疫情方面，就行政長官今天的下午四點半鐘就開了個記者會，袁微昌，我不知道你一路今天工作或者某個地方有沒有看著， 怎麼都有看下新聞的， 看新聞、因為我們自由風都給了一段時間，開始的時候就一路都是直播行政長官的記者會，記者會裡面就再進一步，就是這個下午跨境的人流方面就再做一些功夫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是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就引用这个预防及控制条例第599章，就要求由内地入境人就需要强制这个检疫14天，就包括了香港人、内地和外国的旅客的，咁咧就要二月八日咧凌晨先至咧就係生效。咁嗱，袁利昌，我哋咧喺即係呢次新聞之前咧，就我哋揾咗立法會議員咧，就同我哋傾過咧，就係關於呢個措施得唔得啦嚇。咁呢個即係佢哋嘅反應咧，都係主要兩點咧集中，一個咧就話二月八號咧就距離而家仲有成兩日 先二月五號， 係啦。咁呢個空窗期啊嚇，即係會點咧？會唔會好多人就係趁機湧入嚟咧？咁呢度一個咧，另外第二個咧就係我諗。很多人都會想到啦，就是你要強制檢疫或者隔離嘅話咧，你個執行嘅時候個措施點做咧？有咩地方咧？有冇足夠嘅設施去確保呢個即係強制隔離或者檢疫係能夠落實到去做咧？咁樣咁呢啲咧都係一個疑問嚟嘅。咁啊，電話機旁邊嘅你咧，對呢啲措施會唔會可以增加咗你嘅信心咧？對呢個防疫或者咧你嘅意見係點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袁利昌，你覺得睇完呢個之後咧，主要係關於呢、這個。預防的控制條例賦予這個這樣的權力就再加強這個強制檢疫的有沒有用呢？ 咁我相信其實而家香港人擔心在，雖然而家香港已確診只係27宗嘅個案，但係最新嘅個案全部都係啲社區傳播嚟嘅，即係本來嗰啲傳播都係可能直接有翻個武漢啊各方面，但係而家已經出現咗。感染咗嘅人再感染佢身边嘅人，咁呢个固然係值得担心嘅。咁琴日其实特首都讲到啦，其实我諗之前我哋都仲未知得咁清楚嘅，但原来喺政府入面，原来个口罩原来都係咁短缺，都係未准备好嘅。咁呢个当然係一个极大嘅隐忧啦。咁其实我諗今日就算陳景祥自己喺報章度都寫過評論，係咯，即係佢嗰篇自保自救，其實都好值得參考。就係點解譬如係要可能點解要二月八號去先封關呢？咁我哋都知道喺琴日嘅之前嘅措施係封正港珠澳大橋同埋深圳灣咁同埋機場，咁都知道其實大家都係為咗保住個機場嘅啫，因為呢兩條通道都係即係我哋又唔好咁先入為主，一定話係權貴先用呢通道嘅，但係主要係用嚟俾國內地嘅人士係去香港嘅機場，咁呢個係幾可肯定係其實政府個考量都係想邊個真係想出去啦，咁你就係啦，呢幾日出埋去先。咁另一方面，政府亦都重申啦，其實咁有好多譬如喺香港工作但喺深圳居住嘅港人，或者佢係要不停咁往來嘅港人。咁其實佢哋都要做個決定噶啦，咁你嚟深圳一定翻嚟香港。咁之前再保留翻深圳灣大橋，其實同埋港珠澳，其實令到佢哋都冇呢個好好好 好強烈嘅意思係要係要咁樣啦。但係二月八號其實即係話你呢兩日咧，你要決定好你要你想點啦。即係你如果你唔翻落嚟咧，如果你落翻嚟，你就要強制檢疫。咁當然我哋如果保持翻少少移中流程咧，咁我哋都知道，即係聽眾們或者市民都知道，其實香港應該係個檢疫個設施係不足嘅。咁就算講真，如果你真係話今晚凌晨就要封關嘅，咁我諗佢都交唔到啲乜嘢咩設施出嚟，咁至少都要等一兩日，可能都需要嘅。咁係啦，你遊輪 第一空窗期，你會唔會覺得都係真係會出現咗一個情況，就係依兩日裏面真係好多人即刻就趁你仲未要需要強制呢個檢疫，就真係湧咗嚟咧？你會唔會預期有咁嘅事情發生？ 咁雖然坊間都話其實封咗羅湖啊、落馬洲啊，其他其實係減少唔係好多人流，但我哋基本上睇翻。如果深圳灣平時係一萬到嘅人次，佢係封咗另外幾個關，本來係已經有五萬幾嘅人，其實深圳灣都係增加咗一萬，其實你見都有佢個都有一定嘅用處嘅。咁所以係咯，或者始終有啲人，譬如你話有啲係香港嘅學生，咁佢其實都係。譬如內地學生佢都喺深圳住，而喺香港讀嘅，咁你如果唔俾佢過嚟，等於佢成個學期都唔使翻學嘅啫。咁亦都有啲幼童當然又唔使翻學，但係始終你唔俾啲時間俾佢哋係都講唔過去。咁而政府尤其如果你講翻林鄭個顏面又好，佢一來要所做呢啲擠牙膏式嘅講，你都知道佢亦都唔會咁順攤。但係呢個會係一個好強烈嘅信號，即係總之係啦，即係呢過埋一兩日之後，真係大家要一視同仁啦！我哋唔係淨係要封住內地嚟嘅人，就算喺內地翻嚟嘅港人，我哋都應該要咁做。 嗯，或者係外國嘅旅客啊，即係都會受到同等嘅對待。咁嗱，頭先你講到啲數字咧，其實都有一部分咧，就特首喺個記者會都有講嘅。咁佢就話咧，就個數字嘅比較咧，機場以外嘅總入境人次咧，就昨天咧就下跌咗64%。咁機場咧就跌咗21%，咁大部分都係國際旅客嚟嘅。咁至於內地坐飛機嘅內地人咧，就只係有224個。咁數字嘅意思，咁佢想強調咧，就話即係經過一啲措施咧，縮減咗關口咧，就人數係跌咗噶啦。咁但係咧，始終啲人都覺得你防疫咧，始終都一定係要差唔多最好就有零嘅，即係或者係減到最低最低嘅。 始終又遲咗，如果唔係連呢啲數字其實某程度係唔重要嘅，因為佢之前已經感染咗啲人。 因為同埋你之前咧，你個數量相當大啊嘛，係嘛？譬如你最初二月初嘅時候話封嗰15個裏面嘅6個嘅時候咧，咁好多人計個數咧，其實你減咗嗰啲之後咧，如果以內地人計咧，仲有成萬幾個人咧，即係跨境啊，即係進入香港啊等等啊咁。咁所以咧變咗，始終啲人都覺得咧，就係我哋始終喺香港做嗰啲措施咧，都係叫慢兩拍啦嚇。即係最初始終堅決唔肯叫封關啊，即係呢個封關呢個字唔知點解對呢個特首嚟講好似一個心殼啊嘛。咁開始關閉一啲口岸，咁又關多啲，咁到而家咧，終於要做一啲比較徹底啲啦，但係又有兩日嘅時間。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我哋呢度做咧，一路以嚟咧就係俾人哋覺得係始終慢咗一步， 所以 係咯，每一次都係唔徹底嘅。 如果之前已經準備好啲功夫，我諗都唔使等咁多日添。 但袁理生，你同唔同意你話講要做定啲功夫咧？即係好多人會覺得咧，即係政府其實今次裏邊咧，整個防疫咧係冇乜策略啊。你見到係冇一套，即係話真係咧，係每一個方面每一個環節。嗱，你譬如人又保護市民嘅，譬如俾口罩啊。信息嗰方面，唔好大家咁恐慌，走去超級市場。我唔知道你要唔要買下餸嗰啲嚇，即係 都要嘅， 好多人即係傳出嚟 揀亦都冇啊，都冇話餸。 即係類似啲咁樣咧，你其實要好多環節唔同做嘅嘢啊嘛。但係我覺得到現在為止，你係睇唔到政府係有一個咁樣嘅策略嘅。你有冇咁樣嘅觀察咧？即係點解會搞到咁樣嘅咧？即係 我覺得，如果你話市場嗰啲，我都話政府都可以賴話係咯，呢個係市場嘅問題。但係譬如你檢疫嘅措施。大家都知道香港所有嗰啲度假村夾埋一齊，其實連1000個位都冇嘅。所以以至你唔好話而家封關啊，你連喺留喺武漢嘅港人，可能已經超過咗1000個人，你都接唔到佢翻嚟。我諗最主要緣故係你根本佢翻落嚟，你都唔知佢放佢邊度。咁其實業界或者其實外界都話，你係就用迪士尼二期未用嗰個地啦，或者徵用。 佢嗰啲酒店或者咩，但你见完全佢一啲反应都冇嘅，乜都唔做。 呢个建议似乎系比较可行性系低嘅，系咪？因为如果真系一个已经用紧嘅吓，即系一个咁样我哋叫 theme park 喺啲主题公园就难度好大啦吓。虽然迪士尼政府有权益嘅，有股权的， 亦都要问过美国嘅迪士尼 公司。咁你变咗系自来生枝啦。 但系始终佢系冇即系佢你民间系有建议嘅，但系都系冇做过任何嘢，呢个系令人失望。 系啊，咁啊，大家如果想参与你个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嗱，而家电话机旁边我哋就请到行政会议成员咧林正财咧，同你倾一倾咧关于呢个行政长官宣布咗系列嘅新措施里边咧，到底佢自己有冇多啲嘅信息或者佢嘅分析同你分享咧？咁样，林正财你好， 系你好， 系大家好， 你好， 系你好，系啊，我哋啱啱咧头先倾紧咧就系特首突然开咗个记者会，宣布咗一啲嘅措施啦。咁其中都系最多人留意咧，都系话用一个预防及控制条例啊。咁咧就系会制定个附属法例咧，就要求呢个内地入境人士咧就需要强制检疫14日嘅。咁呢个措施里边咧，林正财就想问一问你啦，因为你我谂你迟啲都要参与啦，因为佢系即系会同我哋一齐倾啦，就点样制定个附属法例嘅。咁嗰、那个疑问咧都系两点咧集中，一个咧就话点解要去到28号？即系呢两日咧会唔会要你哋会唔会有啲估计？即系出现咩情况咧？会唔会真系趁呢两天咧好多人会涌咗入嚟咧？咁呢个第一个啦，另外第二个咧就话到底个强制检疫嗰方面咧，嗰、那个配套嘅措施系咪足够咧？系咪可以落实到去执行嘅咧？咁或者你帮我哋睇呢个两个问题，你自己点睇咧？ 好啊，首先就因为系强制啦，法例上系赋权。是即是政府部门是去做这个强制的隔离的。咁因着咁嘅缘故，就一定係要有足够嘅法律基础啦。咁所以就去草拟呢一个法律呢，纵然係附属嘅法例呢，其实都需时嘅。咁所以都需要啲时间。咁我哋其实就寻日作出呢个决定呢，今日作出呢一个宣布，而星期六凌晨就能够实施呢，其实对我来讲都是相当快的了。咁再加上需要亦都在好短的时间里面，就正正即是大家所讲的第二条问题了。就要切实可行做到这件事，亦都能够有足够的监察呢，其实都是要啲安排的。咁不过大家都担心话，即是会不会这两日突然间又多了好多人呢？咁样。咁我就不算话太过担心的。如果睇返呢个数字呢，就由禮拜六朝早我同阿袁國勇教授即係出嚟同大家講，希望大家有啲心理準備之後呢，其實我哋都睇到啲數字不斷下降㗎啦。咁就亦都係經過尋日就再封咗啲關口呢，咁我哋見呢，其實總體無論係香港人、內地人、外國人加埋一齊呢，就都係26000人到嘅啫，就喺內地到港，就包括埋飛機㗎啦。咁就所以个数字都开始系可控㗎啦。咁我相信香港人好，或者内地人好，或者外国人好呢，就听到我哋之前喺媒体里面嘅呼吁呢，都逐渐都想返嚟嗰啲都返咗嚟㗎啦。咁就所以去到礼拜六呢，就加埋呢一个措施呢，我就希望就真係能够将即係过关嘅人数呢，就真係压缩到最少嘅。咁至于话点样能够切实可行做到呢，咁所以正正就要政府部门真係趁呢几十小时呢，就真係要好努力咁样嚟去做得到啦。咁因为都好多唔同嘅工序係需要去做嘅。咁但我都希望，因为呢一个係有法律赋权啦，咁所以我都希望香港嘅市民或者游客好，都係唔好以身试法，因为佢本身呢係有罚则嘅。咁呢就真係能够跟从我哋边境关口嘅同事嘅指示，係點樣能够係做到呢一个强制嘅检疫啦。 林正财，我想问下你，譬如话法例就有啦，咁罰則当然就希望有个阻嚇作用啦。咁但呢个强制嘅检疫里面呢，譬如有一部分就唔係香港人嚟嘅。咁你要佢做譬如家居隔离咁先呢，就唔得啦，即係同一个地方。咁你虽然係话人数係减少咗，即係譬如我举个例，譬如你睇讲嘅26000里面，其中我諗都唔係全部係内地人嘅。咁但总之个数目呢都相当多㗎嘛。咁其实个地方嗰方面，或者即係呢个配套，或者到时候佢哋应该去边度接受呢个强制检疫或者隔离嘅呢，咁有冇諗过，或者係而家初步有冇方案喺度嘅呢？ 我覺得首先講下啲遊客先啦，就其實係無論國內嘅或者係外國人嘅遊客咧，咁如果佢係嚟香港咧，我相信佢聽到呢一個信息，或者我哋都會喺關口裏面即係廣播就講俾佢聽，就而家你一過關咧，其實就開始就係要強制隔離噶啦。咁我相信好多都唔會嚟噶啦。咁所以就而家我哋掌握嘅數字咧，尋日過關就喺國內唔同嘅省市嚟香港咧，其實已經跌到係2000多噶啦。咁就我 即係從個唔同嘅口岸裏面入嚟，加埋總數 口岸加埋飛機場都係得2000多嘅啫。咁所以若果到禮拜六，我相信好有可能係真係跌到百位數嘅。咁所以第一就呢個應該係一個可控嘅數字嚟嘅。咁啊，咁我自己個人，因為我長程我自己冇參與啦，我相信個做法咧都係可以。佢如果有酒店住或者佢嘅朋友屋企住，佢報佢嘅地址咧，我哋都接受嘅。咁只要佢唔離開嗰個居所咧就得噶啦。咁如果佢真係萬一佢真係話啊，我又冇朋友，我又唔想住酒店啊！你而家隔離我，我嚟到香港有咩意思啫？我住喺酒店度14日，係咪？咁我哋都應該有足夠嘅檢疫中心咧，就俾呢啲朋友住嘅。 咁佢譬如話，如果我係譬如入住酒店咁樣，即係要隔離啊，即係入到嚟，咁我14日留喺嗰度咁。咁有咩措施我哋保證佢就唔會走來走去啊？即係唔好話你走去酒店。 如果去到酒店，我相信都有好多方法嘅。即係一個方法就係、是、即係我哋都可能會通知個酒店啦，即係話呢一位人士其實需要隔離嘅，咁你幫我哋留意住佢啦。佢亦都可能我哋要求佢啊定時喺個酒店房間度咧就要打電話。就去通報某個部門，咁樣咧就證實佢真係喺嗰度啦。咁再加上我哋亦都可以做突擊嘅檢查啦。咁樣我哋突擊檢查發覺佢唔喺度咧，咁即係佢係犯法啦，犯法就要受刑罰噶啦。 你有冇同一啲譬如酒店或者某啲地方曾經商量過，即係話到時候係可以接收依一啲咁樣接受要強制檢疫嘅人士，即係譬如從內地或者外國嚟嘅，或者佢哋敢唔敢去做咧？ 我相信政府部門都會同相關嘅持份者係傾嘅，咁但係我頭先咁講啦，即係到最後唔得嘅時候咧，咁我哋都仲有啲方法嘅，我哋有手環啦，咁所以如果真係發覺有啲人士係唔守法嘅話咧，咁我哋會要求用手環啦，再唔得嘅話，我哋就會要求佢入檢疫中心。 咁而家醫護人員嘅罷工都持續緊啦，你會唔會預期其實啲措施會令到佢哋可以停止咧？或者你呢度有冇任何嘅呼籲咧？ 我諗大家都知道，即係而家我哋醫管局系統咧，即係已經去到真係好危急嘅時候噶啦。咁所以即係而家再罷工，其實真係百上加斤嘅。咁頭先啊，袁國勇教授亦都講得好清楚咧，即係如果我哋用埋呢一個嘅措施咧。其實就即係同佢哋嘅訴求其實係一模一樣噶啦，甚至乎有過之而無不及嘅。咁因著咁嘅緣故，即係若果大家嘅目標都係想用一個最嚴格嘅方法係去抗疫嘅話，我相信即係醫護人員都應該係理解呢一個就係個終極嘅目標方向嚟嘅。 林正財，我想問你頭先我哋講翻嗰個強制隔離嗰樣嘢咧，譬如如果係香港人啊，我係香港人，咁由2月8日開始入咗境之後咧，就要自我隔離14天噶啦，係咪啊？ 係 咪啊？咁啊，即係佢喺家居度可以做嘅呢個係。 係。 咁亦都有冇措係咯？有冇措施亦都係同頭先講咧，要保證到係執行咗嘅或者執行緊嘅。 我相信個方法都好類似嘅，即係同旅客個方法都好類似嘅。咁再加上就係而家通訊科技咁發達咧，咁其實我哋都應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係能夠即係無論係突擊檢查或者打電話問佢咧。都可以check 得到嘅， 但系佢哋家居唔系得佢一个人嘅啫嘛，有其他人咁嗰啲，咁你想其实隔边好咧？其实隔边个好咧？ 我相信我哋卫生防护中心都会俾一啲指引，系俾呢啲人点样能够喺家居里边咧，都保持自己嘅卫生，同埋亦都即系以免系感染其他嘅家人嘅。咁就咁呢个都可以咁讲係冇办法中嘅办法嚟嘅。咁就不过我想再强调呢，就算係呢啲要接受强制检疫嘅人士呢，唔代表佢哋 是病人来的，不代表他们是带这个病毒的。 只不过观察啦， 我们是啦，要观察，同埋我们因着现在的疫情的发展呢，我们是需要用一些更加严格的方法来去抗疫咁解嘅啫。咁所以都大家亦都唔需要太过恐慌嘅，就算系佢哋嘅家人呢亦都唔需要觉得佢哋系带菌者咁样。咁而系即系大家总之好似袁教授咁讲，我哋保持足够嘅空间，我哋如果你真系担心嘅话，你可以喺屋企呢都戴口罩。就咁就基本上亦都清洁双手，我哋成日摸到嘅地方我哋都有定时嘅清洁啦。如果你真係再担心啲呢，戴埋眼镜，如果你係冇戴眼镜嘅话呢， 做好 其实都相当安全嘅。 係好啦，唔該晒你林正財。 医院隔离另外27人，大部分只係咳嗽同埋喉咙痛，正收集样本进行新型病毒测试。在台湾，陆委会因应新型肺炎疫情向大陆发出红色旅游警示，呼吁民众不要前往，又向港澳地区发出黄色警示，呼吁民众如非必要不要前往。当局表示，由明天起，曾经前往大陆和港澳的台湾人返台后必须接受家居隔离14日，如果有人违反规定会依法处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和有微雨，气温介乎16至19度，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早上清凉，周末期间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 81%，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锦田公路的交通意外。锦田公路近石岗军营的意外是阻碍了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因为这宗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封闭的，龙尾分别去到八乡消防局和锦田绕道回旋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是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富荣花园。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回去将军澳龙尾就排到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繁忙，龙尾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呢，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0-21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2,1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很多人在街上排长龙，希望买口罩。听众林女士， 既然供应咁短缺，你就唔好叫我哋七老八十周街腾去买啦，边度买得到啫？ 听众邝女士， 叫啲老人家企几个钟，又冻又食尘咁去排。你林郑于心何忍啊？如果早啲封关，就冇咁嘅事发生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風翻嚟咧，有我同阿袁利昌咧，我哋繼續想同大家傾下咧，關於即係特首宣布咗一個新嘅措施啦嚇，咁咧就希望咧能夠再加強管制呢個即係入境人士嗰個問題，咁咧就希望咧能夠做一個咧即係隔離檢疫嘅方法啦。咁喺新聞之前咧，就同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就傾咗嘅，咁佢自己就幾樂觀啊，即係佢咧而家人數已經好少噶啦，咁佢就唔會擔心咧2月8日之前咧就好多人再會湧入嚟嘅。咁好啦，袁利昌，你聽完頭先我哋同阿林正才傾過下咧，咁啊，你覺得個措施而家你覺得係咪可以可行嘅咧？同埋即係話包括咗嗰啲強制檢疫嘅時候嘅後續啊，即係所謂輔助嘅措施啊、地方等等嗰啲咁樣。 即係我一定程度都同意，其實我諗內地嘅人要走都走咗啦，同埋嚟我諗佢都 feel 到其實留喺香港都冇乜意思，可能要去再遠啲嘅地方先有用。呢個我理解，但係譬如頭先林正財講到嗰個所謂。表面上其實而家又話引用咗啲法律，又話要強制檢疫，但原來香港人可能過做到八號凌晨之後翻嚟，可能佢就話你翻屋企啦，你翻屋企自己關注自己14日啦。咁頭先林正財就話可能戴口罩洗一手咁就得，但而家個問題就係最新嗰幾宗嘅個案就係連個病源都揾唔到，跟住係你而家係一種社區嘅傳播嚟噶嘛？有啲根本就冇出過門，或者有啲可能之前只係去咗日本啊，去咗第二度，根本就唔知道。但係你原來你八號凌晨之前同之後，原來嘅做法都係一樣嘅，都係原來翻屋企你自己病埋一邊啦，病埋14日啦，你睇下之後有冇事啦。咁樣呢個其實係一個極大嘅隱患同極大嘅危險性嚟噶啦。因為如果只要我哋其實之前想封關就係話點解？點解係啦？咁多人點解要罷工或者要封關？就係話唔想有呢個社區傳播，以致係之後嘅社區爆發。但原來你最後都係冇一個好具體嘅檢疫嘅方案，好具體嘅檢疫嘅場地啊嘅設施嘅話。呢個係好令港人擔憂嘅。 其實我都諗啊，點解佢索性唔即係話我哋講封關啊？即係完全係由內地過嚟嘅旅客係唔准入境咧？咁但係而家佢嘅做法就係你都可以入嚟。咁啊，不過你要等14日啦，咁始終都一定有一個數量嘅人入咗嚟噶嘛。咁我點解唔用一個更加徹底啲嘅，直頭喺嗰度完全係阻截曬咧？咁 對嗰班人都冇乜意思嘅，入咗嚟都係咁樣。 即係呢個，即係我諗，即係需要或者可以大家再探討咁，大家有興趣可以參與嘅討論咧，或者你都有見解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我有一位聽眾李女士咧都接通咗嘅。李女士你好， 你好，係 主持你好，我有啲嘢想講咧，就係今次唔絕對封關咧就係冇用嘅，根本而家上面無論邊個關口有人落嚟嗰啲，除咗係香港人咧，如果佢有事咧，就應該係要同佢醫嘅，同埋係隔離係啱嘅。但係大陸落嚟嗰啲人咧，佢可以好多渠道轉過嚟噶嘛，佢落嚟嘅目的有學阿林鄭講喺呢個時候佢落嚟梗係有嘢做噶，佢梗係緊要啦，佢係落嚟醫病啊嘛，佢上面醫唔到啊，佢根本就要落嚟醫病，佢仲正中下懷啦，又唔酒店都唔使住啊，都唔使租啊，慳翻錢啊， 咁又係喎，即係14日之後就要幫佢醫埋啊，即係提供咗醫療。 梗係啦，嗱一落嚟隔離已經就唔使走住酒店啦，有病就同佢醫埋，幾好啊！根本佢哋嘅目的就係咁樣啊嘛。林鄭真 係 好黑心 的。好，明白了。咁啊，聽眾李女士亦都係一個觀察啊，即係到底係咪就係你有啲內地人橫掂都係啦嚇，中個招就來香港。 講到好似要特登要犯罪入監獄咁。 係啊，咁啊嗱，大家有興趣可以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有另一位聽眾李先生亦都打通咗噶啦，李生。 你好。 你好。 係，請講。 係啊，我覺得措施咧都係方向都啱嘅，但係技術上去到最基層嗰度咧，都有啲地方要諗下方法。 支援咁啊， 係啊，嗱，例如嗰啲過境嘅司機咧，佢係車住香港需要嘅物資入境或者出口，咁點咧？佢要車糧食落嚟啊，車菜落嚟，咁你要隔住佢十幾日，咁以後冇司機噶咯喎。咁香港咪餓死？ 系嗰、那个咁系另一个类别嘅处理嘅，即系而家一路就主要讲紧经口岸，即系出入嘅我谂系旅客。 你而家 经 口岸啦，嗱，譬如我哋有个货柜嘅物零件要车上面厂，咁我哋咪又冇司机咯，咁我哋上咗去又唔落啦，落嚟 咁香港個貨櫃碼頭未 downgrade 以後，仲有冇人寄貨嚟香港咧？呢個又要考慮喎。 係，阿李生你自己都有啲咁樣嘅情況㗎係嘛？即係你都係設廠 嘅。我覺得咧，有啲政府嘅措施嘅方向啱嘅，但係咧個技術上去到最基層嗰度咧，要結合下最前線嘅人啦。譬如我試舉例一個情形俾你聽啦。譬如運輸署咁啊，好多人都唔准開工啦，因為擔心啲人太過密度好高啊，係咪啊？係咪啊？咁佢開工咯噃，開工咧咁佢哋將個工作時數咧刪減啲，十點鐘開工就係三點鐘收工。咁咧點知個實質情形咧？咁我去到運輸署有時去做啲嗰啲牌照嗰啲嘢咧，哇！那個密度仲比以前仲緊要得滯，排隊咧排到後樓梯咧排。排幾百人，咁啊樓梯都冇空氣，幾乎焗到暈咁樣。咁啊，其實佢如果要真正要疏導啲人咧，包括銀行嗰啲人，點解你譬如你嘅運輸署或者稅局或者其他，你有十個 counter， 咁樣你咪準十個人入去咯。出邊嗰啲人派籌有編號，啲人睇住咁樣樣，咁啊完全喺實質性解決啲問題咧。 好，明白。 佢其實咧，即係話好多好多咧，佢都唔去。同最前線嘅人咧，攞到實質嘅資料，去攞到個幫助啊嘛，因為啲成日都講 明白，唔該曬李生。咁咧就阿李生都講咗咧，就好多措施咧，正要盡量減低嗰個人流啦。咁好啦，咁啊電話機旁邊咧就阿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咧就都打通咗咧，想同自由風傾下嘅。 你好啊， 梁美芬， 你好。 系你好， 我覺得而家咧最緊要眾志成城啦，就係剛才各位講嘅咧，佢每一樣嘢都一定會有啲人係不便嘅。但係我認為呢個隔離咧係一定要進行嘅。其實所謂人流管制必須要配合隔離。其實早就同政府講咧，幾十萬嘅港人係翻緊嚟，係周街走嘅。咁佢呼籲都冇嘅嗰陣時，咁而家你起碼有個態度。咁同埋咧，我認為咧，佢今日宣布咗嗰個100亿嘅抗疫基金咧，去配合有呢个隔离咧，就系、是好事嚟嘅。点解咧？因为好多有啲人因为自己餐搵餐食，佢真系唔想披露佢去过边度，因为怕俾人隔离咗，佢又翻唔到工。有啲雇主佢即系又唔想有损失。咁而家咧，我觉得政府就即系呢方面真系要大方啲喺抗疫嗰度，真系因为呢啲唔翻得工，有啲中小企因为咁样有困难咧，你就支援佢。但系隔离同埋强制申报咧，系一定要同人即系人流管制系一齐进行先至有用。你就啲人成日讲话，即系话我封晒佢，封唔封晒咧？其实最紧要讲嗰个实效。其实我哋最主要唔系讲乜嘢，系讲人流控制。咁譬如话有一啲系特殊嘅，佢有公务嘅。嗱，好老实讲，唔通嗰啲官员有时要沟通，你都要咁样，即系唔系咁样？佢一定咧有一个叫 special category 嘅，即系你可以系佢去到最低限度。嗰種情況係受監察㗎啦，因為嗰啲人咧，佢成日如果出出入入，佢因為公務嘅問題嘅話咧，咁你就你個醫療嘅情況就要嚴密監察，同埋你唔可以喺香港係周圍走嘅。 好，明白㗎，梁美芬。 咁樣樣， 好啊， 必須要監察嗰個人流，係啊，嗰、那個疫症先得。 唔該曬你，好啊。咁啊，梁美芬咧就講到咧關於人流控制嘅問題啦。咁繼續咧都有聽眾啊，猶太嘅觀誒聽眾猶太咧打通咗自由風嘅猶太。 系啊，警长。 系你好啊，请讲。 诶，你好，你好。我觉得咧，佢即系林郑做嘢真系佢好离谱啊！即系其实行出街个都闹紧佢嘅，我都唔明点解佢可以同我哋香港人斗气嘅，又话同我哋同心合力，佢都唔同我哋同心嘅。好似 样样 都要唔系慢啊！直情我觉得佢直情系，我觉得好用脑去谂样点同我哋行去东咧，佢要行去西。 即系你讲佢今日公布咗个措施都仲系慢。 梗系慢啦！你冇可能一仲咧，仲留埋啲懒到俾人哋仲要攻入啫。佢梗系讲你哋啊，你哋咁讲。其实啲数字咧，我睇第啲数字翻嚟，其实系人多咗嘅呢几日系。咁当然啦，好啦，我哋唔好话可能就话，冇事实根据，唔好讲啦。咁我哋再讲嗰啲口罩，尤其是最惨啲口罩。点解佢哋搞到咁啊？所谓悭，即系啲说话都几刻薄嘅。佢嗰次有讲咧，佢话90万个学童咧就唔使上课啦。咁其實做官嚟講應該話啊，咁我哋為咗大家公眾安全衞生，咁佢哋唔使翻學咧，咁就大家都好安全啦。但係佢嗰次點講咧？佢話我哋每日慳翻90万個口罩。咁其實諗下啲口罩，第一就嗰陣時傳呢、這個呢、這個懲教署嗰啲口罩，唔知去咗邊，但係啲人影出嚟咧。 同埋有啲人咧收埋啲口罩咧，收到啲口罩可以送禮，亦都喺有啲口罩送咗去咩武漢嗰邊啊，嗰個湖北嗰邊，亦都收到咧啲口罩，都係寫 CSI 嘅。咁你話幾得意啊？咁點解香港冇口罩咧？同埋真係 咁啊！唔該曬你，尤太啊！係啊，因為時間關係咧，就阿尤太講咗關於行政長官處理呢啲疫情嘅事咧，即係咁萬兩拍咧，我相信都係真係好多人嘅感覺嚟噶。咁好啦，我哋暫時傾到呢度先咧，先休息一陣啊，翻嚟再傾另一個話題。 衞生署策動香港電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喺好耐好耐之前，有个男人行山经过一座荒废咗嘅旧屋，突然间跳出咗个女人嚟，俾咗支酒个男人饮，之后个男人就死咗啦。 唔通个女人系鬼？ 错，系个男人冇睇到，原来支酒好高酒精浓度噶，结果严重酒精中毒死咗咋。 乜你唔系讲紧鬼故嘅咩？ 诶，讲个故事，想你饮少啲酒啫。 粉丝是一种更加深层次的喜欢和追随的。那就一定要有两个元素。崇拜、模仿。我以前都未至于模仿过刘德华唱歌的，虽然好易啦。 冇听过你唱刘德华的。 的而且确都是。 是咯。 我喜欢他戏多啲嘅。 哦。 你明白咩？咁一定要有呢两个元素，所以非一般强烈嘅钦佩同埋尊敬先至算系嘅。 祝心理。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繼續同大家傾下咧，關於最近嘅疫情嘅一啲嘅發展啦。咁啊，最近咧就有另一個事件咧，就出現咗咧，就係曾經有一艘咧載住一個患者嘅遊輪咧，就唔准即係進入去台灣咧，但係就嚟咗香港嘅。咁呢個船咧就係叫做世界夢號嘅遊輪啦。咁佢就喺四號咧就被拒於台灣嘅高雄落船啦。咁今日咧就大概八點到咧就抵達咗香港嘅啟德郵輪碼頭嘅。咁咧就抵達咗之後咧就即係。當然就政府都緊張啦，有些人就話咧，就即係議員啊、區議員等等，亦都一路即係好關注件事，就驚嗰啲，因為已經有一些確診咗嘅個案咧，就驚啲船員可能上咗岸啊，或者等等啊咁，咁咧就相當之即係緊張嘅，即係可以講係。咁咧就衞生防護中心咧就有一位即係港口衞生科嘅總即係衞生主任咧，就話咧佢曾經咧就上個船咧就即係希望能夠睇一個情形係點啦咁。咁到現在為止咧，基本上咧個船咧就仲係未即係可以即係仲係即係停泊喺度啦。咁我睇到新聞咧，就啲旅客就出咗嚟，即係喺度記者喺外邊咧就同佢哋嚇入下手啊，即係傾下即係各樣嘢啦嚇。咁到底個情況咧？而家咧喺嗰個船上面咧嘅情形係點樣嘅咧？咁我哋電話機旁邊接通咗咧，就其中一位咧世界夢號嘅乘客咧陳小姐咧，同我哋傾一傾佢哋而家嘅情況嘅。陳小姐你好， 你好， 係主持人你好啊， 係你好，你而家係咪喺個船上面啊？而家仲 係啊， 係而家個情形點啊？你嗰度 而家個情形咧，就係我哋都冇收到任何消息啦，只係喺頭先四點幾嘅時候咧，船長就宣布過就話。要先完成船员的检疫，然后才会安排啲乘客做检疫，咁要所有人都做晒检疫咧，先至可以落船。 嗯，咁即系都可以俾你落船啊！即系佢而家个船长话俾你听， 唔系系咪好似卫生署咁讲啦？就系所有人未得到佢同意之下唔可以落船，但系你落船嘅先决条件系你要做检疫。但系截至到四点几，我哋收到嘅消息系啲船员都未验完咯。但佢一定要驗完船員先至會輪到我哋乘客開始咯。 嗯， 我頭先上過去餐廳食飯就好恐怖，好多人。 嗯，很 大家好似饑荒咁樣去搶嘢食。 嗯，點解咧？係咯，冇 咁係唔夠糧食咩？定係大家都有啲恐慌啫。 我諗都係恐慌居多，因為喺五點幾嘅時候，佢就突然之間開咪宣布話，有兩間餐廳供應晚飯，去到八點。 嗯。 咁然后我上到餐厅坐低之后，啲人已经话另外一间餐厅满咗座啦。 嗯 嗯。 咁同埋咧，其实喺船上面，我觉得另外一个都真系好值得关注嘅情况系，其实呢个船上面都好多老人家噶。 嗯。 咁然后啲老人家咧，其实即系以我屋企嗰个为例啦，其实佢带嚟嘅药已经食晒噶啦。 嗯。 因为系预算今日上翻岸，咁其实佢冇带多余嘅药，咁但佢又要食药喎，咁我都唔知道可以点算咯。 陈小姐头先讲到咧，喺船上咧冇资讯啦。你嘅意思系话，即系连新闻都睇唔到嘅，即系唔知道 到底而家個情況發生成點啊？咁呢陣時係 船上面嘅電視咧，其實就冇播香港嘅新聞嘅。 嗯， 我得到嘅資訊咧都係靠電話上到網，係啦，都係靠電話上網咁先至可以睇到啲資訊。咁、而我哋其實今朝應該十點零十一點，佢船長出過一次 announcement。跟住之後就一直都冇消息，去到四點幾嘅時候就有我頭先講嗰個宣布啦。 嗯，咁而家下一步係點？你都未知嘅，可唔可以咁講？ 真係真係唔知啊！我都好想知啊！ 嗯， 咁我諗根據我諗你哋都有討論過，喺日本都有同樣個遊輪有3700人係滯留咗喺只船入邊噶啦。咁你哋會唔會有冇心理準備？如果真係最壞嘅情況，可能而家船上面要可能留多14日咁樣，有冇呢個準備嘅其實？ 都冇话有冇呢个准备啦，不过就好老实讲、就系如果以船上面咁样嘅情况，其实留喺呢度，系咪真系可以有效咁防疫呢？正如我咁所讲，当你去到食饭嘅时候，就所有人都一齐涌出嚟食饭嘅时候，其实咁多人聚集，都系一个好大嘅风险咯。 嗯， 因为好似日本嘅情况系，净全部人要留喺间房度，佢要送啲嘢食俾你咁，咁你会唔会觉得其实？咁樣會係一個好啲嘅 安全啲 安全啲嘅辦法。 咁如果相比之下，咁樣梗係好過全世界一齊，即係喺一個冇分流嘅情況之下湧出嚟啦。 陳小姐，我想問一下，我按照剛才說的、政府那邊講衛生科的講衛生主任、梁耀康就說、就是、衛生署收到通報的，就說這個世界夢號就有三個、內地旅客呢就下船之後呢確診了肺炎的。現在在船上的情形是怎樣的呢？其實、你們的船一直繼續旅程是繼續的嘛，譬如你船上的衛生環境、或者是做一些防疫的方面等等，有沒有特別措施在做呢？ 沒有的，其實最主要都是船上面有些、酒精搓手液，即他就說你入餐廳之前一定要噴一噴才可以進去咯。 嗯， 但是以其實這個船最主要都是自助餐廳啦，咁入去自助餐廳嘅時候，梗係個個唔好話個個啦，大部分人都戴住口罩。咁但係去攞嘢食嘅時候，其實好多人都冇戴口罩噶嘛。 嗯， 咁其實就係咁樣嘅。 食嘢都唔可以成日戴口罩嘅，都啱。 嗯， 係啊。 咁我諗新聞話有啲乘客旅客好鼓噪咧，就係、話其實上一程嘅船就係有三名中國內地嘅旅客翻到去內地之後確診咗啦。咁其實你哋究竟知唔知道有呢個咁嘅事咧？其實。 我哋都系寻日喺高雄，即系不被批准上岸，我哋先至知道呢件事。因为我哋出发前咧，其实就旅行社系有问过我哋会唔会如期出发。咁、但系当时其实佢系讲到明系冇得退款噶啦，就算你唔出发。嗯、 但系有冇讲俾你听系已经有发现过有几位系确诊咗？ 冇，佢当时佢净系话问我哋会唔会如期出发，同埋同我哋讲话呢个船系唔会有中国内地嘅旅客。因为台湾已经唔俾佢哋入境啊嘛，咁佢就净系讲咗呢一方面嘅资讯，但系就完全冇提过话之前已经有呢啲嘅确诊事件。咁我亦都其实我出发前我都有睇过船公司嘅通告，咁我见到其实佢已经取消咗一啲去大陆嘅班次噶啦。 嗯， 咁所以我哋嘅评估就认为即系可以如期出发，但系就系去到。昨日在高雄等了一个钟都不被批准落船、我们先至知道这件事。重要其实昨日我们最先知道、走不到，其实不是船公司说，是我们见到岸上面那些本来接载旅行团的旅游巴走先咯。然后我们先估到可能有些事发生咯。 是。那你现在在船上面呢，即有没有譬如说政府的人上了船提供一些譬如說防疫的一些譬如可能口罩啊，或者跟你們說应该你现在的处境是怎样，要做定什么事先呢，這樣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情形或者的资讯给你们呢？ 我没有见到，我也都没有接受到这方面的资讯。 嗯，那有没有人戴口罩，或者现在你在船上面是？ 我现在不是戴着口罩接受你的访问咯。 其他那些人呢？其他的多不多，或者是会不会有些担心，你可能自己都要攞個口罩出嚟戴住預防咧，咁樣。 即係其實我都盡量留喺房，開住個窗，等啲空氣流通啲噶啦。 嗯。 但係就你話喺公眾地方，其實大部分嘅人都有戴口罩嘅。 嗯。 咁但係係咪真係可以有用咧？就我都唔太肯定啦。 陳小姐，你哋按照個行程咧，其實你們到香港依度係咪已經全部香港嘅乘客係會上岸嘅？已經係按照你的 我嘅理解係咯。 啊，即係你其實到依一站就應該都要上岸嘅咯，係嘛？即係已經係結束嗰個旅程嘅啦，可唔可以咁講啊？ 係啊，因為我理解就係呢架船其實所有人都係喺香港出發嘅。 嗯。 咁所以理論上個行程都應該喺香港完咯。 嗯。咁你哋譬如頭先講咧，如果你哋上船嘅時候，個船公司冇同你提過，即係之前咧，其實原來有發現過有確診嘅乘客嘅。咁呢方面你哋係啦，你點樣跟進啊？會唔會要同佢即係同船公司要即係商討啊，或者甚至係 追討翻或者 係啦，即係類似咁樣嘅行動有冇嘅？ 哦，咁啊，呢個就我一定即係希望可以做到呢樣嘢啦。咁但係都可能需要去 gather 啲乘客。即係去大家睇下點樣商討下會唔會可以做到啲乜嘢咯？因為其實船公司即係我諗大家如果有睇到網上面嗰啲資訊都見到，其實船公司因應尋日上唔到高雄咧，佢其實就係賠咗三樣嘢嘅。 嗯， 咁咧第一就係每間房有500蚊嘅船上消費額，係、每間房去計，即係無論你間房兩個人、四個人都係賠咁多啦。 每間房 係啦，每間房就500蚊嘅船上消費額，呢個第一。第二呢就是退返呢一个高雄上唔到岸嘅港口费、就185蚊但係要经我哋报名嘅途径去退嘅。咁、所以遥遥无期啦唔知几时退到啦。第三呢就是、大家都有见到嘅就係讲话今朝早本来佢係安排咗接驳巴士去蓝田同埋去九龙湾、但係其实呢一个接驳巴士係要寻晚提早喺船上面预约先至可以有机会坐到嘅。咁就係、呢个就係我哋so far得到嘅佢话会提供嘅补偿但係就住今日嘅情况係我哋係完全冇任何嘅资料囉我哋问过啲船员、无论係讲中文嘅讲英文嘅其实佢哋都係答我哋唔知道囉、 好唔該晒你先啦陈小姐 多謝 你先睇下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承认新型肺炎疫情有恶化的趋势，香港或者出现社区传播。政府宣布，由星期六凌晨开始，从内地入境的人，包括香港、内地居民和其他旅客，需要强制接受检疫14日。林郑月娥话：暂时冇办法估算实施之后接受强制检疫嘅人数。佢形容措施相当严厉，相信冇人想接受强制检疫，入境人士就会减少。强制检疫措施两日之后实施，林郑月娥否认会制造空档，指局部封关之后仍然开放嘅口岸，并冇完全承接已经封闭口岸嘅人流。加上仍有法律工作、检疫安排等工作要处理，所以需要两日之后才实施。本港至今累计21宗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个案，医管局交代第18至21宗的个案详情。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庄维文表示，第18宗个案25岁的确诊男子，并无外游的记录，一月中开始发烧、咳嗽，对甲型流感呈阳性反应。但食药之后仍然不断发烧和咳嗽，星期一到浸会医院照肺片，发现肺部花了，转介到威远隔离，到今日确诊。第19和20宗个案分别是28岁和56岁的女子，是第17宗个案60岁男子的妻子和女儿，两日寻日发烧到联合医院隔离。庄维文相信是确诊男子传染给两个人。第21宗个案是一个56岁的男子，住在青衣，在深圳工作，需要来往两地。他上星期四发烧和咳嗽，曾经提私家医生，寻日召唤救护车到马加烈医院隔离。争取全面封关的医管局员工阵线第三日发起罢工。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张子峰表示，今日有4600个医生。医护人员缺勤，包括300个医生和2700个护士，其他缺勤的是专职医疗人员。张志峰强调，缺少人手会很危险，呼吁工会停止，医护尽快返回岗位照顾病人。被问到会不会承诺不会秋后算账， 张子峰表示会法理情兼顾，不能够一刀切回应，又话要对留守的医护人员有个交代。工会早上到政府总部请愿，要求同领导抗疫工作的特首林郑月娥会面，如果政府回心转意，就会呼吁会员返回工作岗位。医管局发表声明，严厉谴责人在社交媒体恶意披露直勤员工以及提出协助公立医院的私家医护人员的个人资料。医管局表示，近日有数以千计的公立医院员工缺勤，其余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努力维持紧急和必须的病人服务。再次多谢直勤的员工尽忠职守，努力维护病人的健康。医管局呼吁市民停止转发同类的网上欺凌的信息，以免影响医护人员的士气和公立医院的服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同有微雨，气温介乎16至19度，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早上清凉，周末期间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8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锦田公路近住石岗军营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噶，咁来回方向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龙尾咧分别去到锦田绕道回旋处同埋四季雅苑。咁就喺锦田公路咧近住石岗军营，因为有意外，来回方向嘅交通繁忙，车龙分别排到锦田绕道回旋处同埋四季雅苑。咁另外同大家讲单爆水管嘅封路，喺坚尼地城嘅加多近街，因为爆水管，而家去海旁方向咧，近住百年大楼嘅中快线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指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公主道过海嘅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近油站，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离家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一段车多，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近果栏。咁之后提翻大家啦，咁港铁嘅东铁线马场站咧，今日都系关闭嘅，配合翻沙田马场嘅运作安排，咁列车系唔停马场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翻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同立即求医，话俾医生知最近去过边啲地方，仲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眉昌， 自由风嘅新闻之前啱啱倾紧咧，就关于一个邮轮咧，就系即系有班乘客咧就唔能够上岸啦吓。咁其中咧好多都系香港人嚟噶。咁呢一个情形到底系点嘅咧？咁我头先同船上有一位陈小姐倾过啦。咁只船咧叫世界梦号啊。咁咧其中咧就而家邮轮里边咧就据咗报道讲咧就系有呢个大概1800多个乘客。咁其中九成咧其实都系香港居民嚟嘅。咁其他就系外籍人士，就冇内地嘅游客嘅。咁 到底1800幾個乘客裏面呢，就到底他們跟著會怎樣呢？咁按照剛才我們跟我接通過傾的陳小姐呢，就說呢，就他的資訊又不是很多，咁呢，就亦都不知道要那個檢疫或者要做幾個手續。 首先要船員就要檢疫 先 到乘客。先 到乘客。咁這個似乎袁尼昌和你都覺得好像即是現在即係咁樣嘅話咧，咁喺船上嗰啲乘客咧都幾即係不安嘅，可以講係啊。 我諗佢都要，我諗聽，如果聽日落到船都係樂觀嘅。但係其實我覺得即係有關方面，其實佢檢疫咗船員先都係啱嘅，因為如果你睇翻佢個邏輯咧，就係話其實雖然佢之前嗰程船係有三名內地旅客翻咗去內地之後係確診咗嘅。咁但系之後咧，佢就話已經係淨係載香港人啦，同埋外籍人士，係冇內地人士。但係個問題其實係出喺船員嗰度咯，因為船員佢呢架船咧係要1800人先可以 run 到呢架船嘅，先可以運作到呢架船嘅。咁我唔相信1800人係成批換曬咯，即係喺上次落船之後。咁所以今點解衛生嗰個方面都要檢查咗船員先？其實嗰個先係最大個隱患喺嗰度，因為1800人。其实你见日本的例子个钻石公主号，佢3700人入边有十个确诊咗，佢已经要佢已经系咁样。但系呢个1800人入边，佢都新闻都话啦，其实有30名员工声称有啲唔同种类嘅病症啦。咁有啲已经知道系唔系嘅，但系其实你见佢会有几个啊或者十个啊，其实个可能性都唔细嘅。咁所以如果照咁睇嘅话，其实有船员方面一定要再捉紧好多。 除咗船员之外咧，大家亦都有即系头先听到啦，譬如喺头先去访，即系同我哋倾嘅陈小姐啦，佢乘客里边咧都有讲到咧，其实佢登船嘅时候，船公司又冇即系提供俾佢呢个资讯咧，就系早前咧，其实有几位咧系曾经确诊过呢个新型肺炎嘅人咧，就上过呢条船噶。咁到呢方面里边咧，其实船公司嘅责任系点样嘅咧？同埋乘客系咪可以因此扣 上？因为呢件事直接令到佢哋去到高雄系。上唔到岸，跟住又要完船接返翻到嚟，又要而家 都唔知几时会上到岸啦， 又要检疫系咯。 咁我谂呢啲咧都系其中一个值得即系要留意噶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同逢亲即系有呢啲疫症啊或者传染疾病嘅时候咧，大家知道出外旅行有好大风险噶啦。咁但系大家好多时个焦点咧都系在搭飞机嗰度吓，大家都有好留意到咧，即系到咧搭，但系反而邮轮呢样嘢咧。就係咪以前大家都冇乜點留意過咧？咁但係你睇翻遊輪咧，其實個人數都好犀利嘅正如你頭先講咧，千百人先有起程。咁頭先我講到嗰個鑽石公主號咧，咁有三位係香港人嚟嘅，咁嗰三位咧好多媒體都報道過啦，都係一啲即係有啲知名度嘅。咁咧就當時佢哋嗰個船上面係有成3700幾人添。咁其實係咪有啲人即係都唔係好留意到？原来坐邮轮其实如果喺呢个疫情嘅时候咧，都系几高风险 嘅。其实平时邮轮都会成日出现啲肠胃嘅疾病嘅，因为你譬如真系即系难听啲，好似困兽斗咁样，即系平时你船员也好，你点都你譬如掂啲手病啊，好多嘢其实个传染嘅途径上面又即系譬如而家已经少啦，1800个几个工作人员加1800名乘客，但系佢高峰期可以系有。再多至少可能1000名的乘客都得嘅。咁喺呢个咁嘅密闭嘅环境，表面开放，但系实质密闭嘅环境，其实系有好多疾病可以传播喺度。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即系如果而家你话你去到咩高风险嘅地方就唔好点去嘅时候咧，邮轮会唔会系其中一个咧？我哋有阵时会忽略咗嘅咧，咁样。咁另一个议题大家都要留意嘅咧，就系而家个船咧泊咗埋岸之后咧，呢个世界梦号咧就暂时呢个乘客就上唔到岸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喺地区嘅区员咧有关心咧，就到底佢哋咧系咪应该俾佢上岸咧？嗱，上岸嘅时候会唔会咧系造成一啲嘅威胁嘅隐患咧？等等啊，咁样。咁我哋咧就喺呢个时间咧接通咗就观塘嘅区议会嘅主席咧蔡泽雄咧同我哋倾一倾。到底他们那方面有什么是关注的呢？樣蔡泽雄你好， 是主持人， 你好，大家好， 是啊，你们那里怎么样？现在你是不是关注那个邮轮那里到底现在的情形怎么样？就是那些乘客，很多是香港人来的， 因为我想这样，我们其中一个关注点就是那个船呢，它在即接载了那三名的内地确诊了的病人之后呢，它是没有停到，那就再去接新客的。咁即使啲新客咧，佢哋我哋即係希望，即係大家都香港人，我哋梗係唔希望佢有事啦。咁但係船上面嘅船员，而家好明显咧，其实过程里边咧，佢都有啲嘅即係唔舒服啦，未必係呢个病啦。咁佢哋亦都会接触过 即有機會接觸過嗰啲確診過嘅病人，咁佢哋會唔會有事呢？當佢哋有事嘅時候，佢會即惹到所謂惹到啲新嘅即呢嘅乘客呢，咁最後大家知道嗰個病呢係可以潛伏14日嘅，咁會唔會惹到啲乘客？咁如果佢哋即落返到嚟嘅時候，會唔會都即帶咗入社區呢？咁呢啲我哋關心嘅地方。 係，咁你而家有冇咩要求呀？有冇同政府傾緊你想個安排嘅點樣呢？即係嗱，因為裏面呢，我哋講緊嗰1800個人裏面好多都係香港人㗎嘛。係。 係，喂。 係係，得你請講。 因為政府完全唔肯同我哋傾㗎嘛。即係譬如我哋今朝9點去到，我哋想了解，因為大家其實都係從媒體度得悉呢件事。 嗯。 咁我哋都今朝即係好多同事都去到碼頭，希望都即係揾個答案啦。究竟你政府點樣安排你嘅檢疫、你嘅隔離、你嘅追蹤措施係點樣？但係冇人答到我哋。咁直到係即係佢再開記者會，都會好簡單咁講咗，佢哋而家做緊檢疫啦，有咩等檢疫先知啦咁樣。咁但係地區上面嘅市民係好恐慌，尤其是即係大家知道而家啲消息傳到亂曬。咁我哋今朝都係不斷係即係喺個碼頭度不斷都係即係答緊啲居民嘅查詢啊、意見啊咁樣。 咁 呢啲即係我覺得係呢個透明度上面係做得好差。 但係檢疫完成之前，我諗都仲未使擔心嘅。不過我相信我見到就係佢之前喺會遭到港方檢疫之前，其實佢都有個就話個免費接駁巴士係由呢個碼頭去到九龍灣地鐵站同南苑地鐵站。我諗呢個係你哋最大嘅恐慌嚟嘅， 即係直頭 最大擔憂。 直頭話要即係要走出嚟勇武抗爭啊！你話嚇？ 嗱，蔡振雄啊，但系其實嗰、那個我頭先講嗰個船上嗰1800個乘客啦，而家咁成90%嘅絕大部分係香港居民嚟嘅喎，咁佢而家都拍咗案啦，咁佢哋都要上船喎，都要。 我明白，但係個問題係，即係我哋起未，我諗兩樣嘢，我今日喺個記者會都講，其實兩樣嘢嘅感性上，呢啲全部都係香港人嚟，我哋冇理由放棄佢哋。咁但係喺個理性上呢，喺個疫情咁嚴峻嘅時候呢，我哋都要確保唔好個疫情係會擴散。所以我哋今日都係即係講緊話會唔會有一個喺船上邊嘅隔離，又唔使拖隻船去咩公海，有啲人拖出公海。我覺得呢個唔可能亦都唔應該。咁但係佢拍咗埋案啦，其實拍咗埋案呢，方便我哋香港政府可以去照顧啲人。譬如我哋而家不斷都開始收到好多喺船上面嘅乘客嘅家人，或者甚至乘客本身嘅求助。例如佢有啲老人家，佢話呢，我有長期病患，因為通常去啲遊輪嘅都係會即係長者比較多。 有啲要食藥啦， 我要食藥呀咁樣。咁但係我藥就唔夠啦，咁點安排呢？係咪佢哋有啲擔心會唔會即係會唔會有出現即係如果冇病變有病啊呢種情況。咁我諗而家隻船靠岸，我哋希望佢哋喺船上面隔離。咁令到即係社區香港嘅人喺呢件事上面，呢個關上面呢，我哋一齊渡過囉。 即係你覺得如果係隔離咗，譬如話用14日咁等佢上岸，咁呢個安排都可以嘅係咪？即係你哋覺得。 我哋而家都係即係而家都係所有都係咁安排啦。譬如林鄭都講，而家所有入境嘅即係中國入境嘅都要強制隔離14日啦。我諗14日已經係一個標準。咁如果真係咁唔好彩，佢第15日先病發，咁呢個我諗即係時下命也，就大家都冇人發啦。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啱同佢傾嘅咧就係蔡澤雄，就係觀塘區議會嘅主席啊，佢好關心咧到底呢批香港嘅乘客咧幾時上岸，同係咪得到充足嘅檢查或者係隔離咧咁樣。咁好啦，咁而家電話機旁邊我哋有另一位聽眾啊，梁女士嘅，梁女士。 喂，你好， 系你好。 咁咧，我咧就系24号嗰日上，呢个19号上船嘅，即系上嗰批嘅。 系，即系都系坐呢个世界梦号。 吓，星梦啊。 系星梦旗下嘅。 咁咧，19号1点上船噶嘛。咁咧，然后咧就拍呢个南沙咧。嗰度有成4000多人上船，我哋得好少只香港人。得200多人啊嘛。咁咧，当时咧，一路咁样行啦。咁啊，去到差唔多应该6点几、7点几嗰阵时咧，就有架直升机啊。飞嚟我哋嗰只船嗰度咧，咁咧得知咧就系、是、话。有个病人病重，但唔知咩病啊嘛，咁咧就咁就载咗佢去 听讲话去咗呢个海南嗰边嘅最近嗰个地方嘅。咁咧，咁我哋就一路去到呢个越南咧，咁落咗船去玩，翻翻嚟咧，我觉得嗰啲人好紧张，因为咧都有好嗰啲箱咧装咗好多毛巾啊，每个人咧都要抹手啊。先上得船咯。 咁你哋嗰个坐呢个船咧，就系曾经有人确诊过嘅吓，即系你曾经同过同一条船喎，正式系啊，同一条船喎。咁你上去嘅时候，登岸嘅时候有冇系咯？有冇登岸嘅时候，政府有冇同你做过任何检疫，或者同你哋讲？ 完全 要自己隔离咧，咁样有冇啊？ 我哋去餐厅食嘢咧，全部都要嗰只酒精嗰只洗手液咯。咁翻嚟又要咯。啊，好紧张啊！我觉得嗰阵时一箱箱嗰啲毛巾咧，喺个越南嗰、那个即系码头嗰度咧，俾晒你，唔系， 但系都用毛巾嚟擦手嘅啫、 那 個，其实都系 嗰度咧就俾你抹手咯、全部都要抹晒手啊！ 咁但系邮轮公司系呼吁你哋系要联络呢个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咁你哋有冇做到咧？其实？ 冇啊， 冇 有啊。 佢系有咁嘅呼吁啊。佢话如果1月19号乘搭乘世界梦号旅程嘅旅客，立即联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可能你可以要。 其实你最紧要咧，反而有梁女士，你登岸之前咧，其实卫生署或者卫生防护中心有冇人接触过你哋呢批？嗱，你呢批大概206个，完全冇、 啊。 即系你到香港之后就有 呢 个 真系好大问题。 仲 delay 咗成个钟添。 唔系，虽然其实系。嗰、那個內地旅客三名係翻到內地之後先確診嘅，但係如果你係衞生科係咩嘢都冇做過，或者冇譬如俾張單張俾你，如果你話你有咩事，你可以聯絡邊個咁嗰啲，可能都需要嘅。 咁梁女士，你今日有冇單？ 我先生話有 WhatsApp 嘅喎。OK。 但係就冇人接觸過你哋嘅，你登岸嘅時候想翻嚟香港嘅時候冇人接觸過你哋。 冇啊冇啊。 咁、你而家點啊？你擔唔擔心啊？你自己而家？ 都担心噶，因为我今日先系12日啫嘛，如果计25号嗰日咁样数落咗落去， 系咁你联络呢个咩啦？政府嘅 卫生 防护 中 心 可以考虑下，系 系咯系咯，好啊， 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 多 谢 梁女士， 啊，保重啊， 拜拜。 哇！咁呢个就相差好远，即系而家只船咧，其实已经嗰啲人系落晒船之后， 同埋咧好奇怪嘅，系邮轮公司呼吁呢啲人要联络卫生防护，唔系政府呼吁佢哋要联络佢哋嘅，所以真系莫名。 咁但系无论如何点都好咧，即系依200几人已经上岸嘅啦，已经吓，而且佢哋系曾经同呢三个系即系确诊咗嘅人咧，曾经同船过。 系啦，好彩200几人唔系4000几人。 系，所以呢个到底系咪即系一个大嘅漏洞咧？咁好啦，大家如果有兴趣同我哋倾下嘅咧，可以打嚟1872311。咁我先休息一阵啦，翻嚟再倾。 世杰，俾条大麻绳我挂喺棵树度。 瑞文，你唔好咁样就抌低我哋嘅主持工作啊！ 谂咗去边啊你？我要爬上去睇下棵树健唔健康。 哦，咁又唔使。事关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发展局嘅团队倾下点样利用无人机去做城市嘅林务。 而我就请嚟香港湿地保育协会嘅刘慧宁博士检视下呢方面有咩发展。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其实呢，如果不是说个病情很差呢，其实最好是平时睇开边个家庭医生，睇返个医生。因为那个家庭医生呢就最熟你嘛。 医管局港岛东联网总监陆志聪医生。 但是如果有怀疑或者觉得自己是急的，咁就梗係要嚟急症室啦，唔好延误啦。如果有嘢唔舒服呢，记住戴咗口罩先。如果真係有唔舒服呢，喺屋企都要戴啦。如果出嚟嘅一定要啦，无论你保障自己或者保障你身边喺搭车又好，或者同你一齐嘅人都好，咁去睇医生。咁跟住就医生就会按照嗰个专业嘅判断去处理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都係繼續同大家講翻咧，就係呢啲防疫嘅措施啊，或者到底香港會點應付咧咁。咁大家如果有留意新聞咧，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就尋日就係再有一個記者會出嚟咧，就繼續講一啲新嘅措施啦嚇。咁啊，與此同時咧，就澳門嗰方面嘅行政長官咧，何一成咧，亦都係開記者會啊，亦都係公布咗啲新嘅措施咁樣啊。咁啊，有好多人咧就即係觀察緊，即係到底兩個地方嘅特首咧，其實嗰個作風啊，同今次應對疫情嘅表現係點咧？咁呢一個比較咧，就喺好多嘅譬如可能專欄作者啊，或者評論員啊，或者好多即係呢個觀察呢個今次裏邊咧，即係港澳點樣防疫嘅比較裏邊咧，就都做咗好多唔少有興即係有趣味嘅觀察嘅。咁啊，袁利昌，我諗你喺呢個公眾議題裏邊咁關注啲事件咧，咁你亦都可以分析一下啦，幫我哋嚇。咁電話機嘅旁邊，當然你如果對呢個現象咧，或者點樣你自己又點樣睇香港同澳門做成點咧？兩個特首嘅表現係點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咧，1872311咧，同我哋傾下嘅。咁好啦，袁利昌，不如你同我哋熱下身先啦，講下即係你嘅觀察到其實香港同澳門做緊嘅嘢咧，其實係特首兩個特首之間嗰個決策啊，同埋做嘅嘢咧，其實可以點睇咧？個分別在邊度咧？ 今次何一成嘅處理咁梗係備受好評啦，咁甚至應該有人講笑就話何一成係用咗一成嘅功力嘅，咁佢出十成嘅，咁點算咧？咁所以林鄭係即係個言下之意，即係話林鄭就連何一成嘅一成功力都比唔上咁樣，係啦。咁當然我呢度首先又係疑中留情先啦。咁澳門同香港情況係即係唔可以同日而語嘅。咁首先，我哋都見到啦，政府近日所做嘅嘢，香港政府近日所做嘅嘢，就係為咗保住機場同埋去俾機場嘅交通。咁澳門其實有機場，我諗一日有幾多班機，可能十隻手指都數得曬。咁但係何一成比較高明嘅就係佢好多時係先發制人啦，即係一方面佢都知道，如果我做咗先，你香港係遲啲做嘅，至少攞彩嗰個係我先，或者我唔會俾人鬧。呢個係第一。第二就係佢識得可以彈性咁繞過某啲限制，因為我諗我哋都會想像到，其實我諗封關呢樣嘢，其實內地肯定對香港又好，對澳門又好，都會有一定嘅壓力，叫佢哋如果冇必要或者盡量係唔封得嘅。但係譬如喺何一成嘅情況，佢就諗咗條橋出嚟啦，咁就要求過關嘅大陸民進仲要出示合法嘅醫療單位開嘅醫生紙啊，咁樣嗰啲嘢啦。咁同埋老實講，譬如何一成話宣布無限期停課，其實老實講，而家我哋香港是未無限期已經冇分別嘅啦，但你只要噏得出呢一句，已經其實好似俾人覺得你係即係了解咗疫情個嚴重性，跟住要作出相應嘅係咯，跟住佢喺口罩啊、關閉賭場啊各方面都見到佢係果斷嘅，即係佢都知道係當然我哋了解到澳門本身個政府個係好有錢嘅，即係好有財力嘅，但係其實呢個決心比個財力係更重要啦。 咁香港其實財力都唔差嘅喎，我講緊佢嘅儲備有咁多啦，係咪？亦都好多人可以即係話動用嗰個資源，仲有私人企業咧，係嘛？即係如果你譬如話，如果要佢哋響應做一啲嘢，咁即係話，如果以財力同以資源計咧，香港其實我覺得唔會比澳門係差嘅。咁但係有好多人咧個刻意嘅比較咧，就會覺得咧，你哋人都提到啦，就好似澳門要做好多嘢，都係要想行快啲，行快過香港啊。或者做個設施即係措施咧，係比較 對於佢嚟講係穩陣啲嘅，其實係穩陣。 咁中間裏邊有冇澳門睇住香港點做嚟去做一啲設施即係措施咁樣嘅一啲現象咧？你覺得？ 咁頭先都講到啦，其實澳門譬如你如果你澳門已經封咗，咁即係變相有時可能要將啲交通人流引向香港，咁咪令到你香港其實變就冇咁容易可以封到噶咯。所以佢如果採取呢個先發制人，係一個聰明嘅做法嘅，但係當然我都要俾翻啲 credit 俾阿何一成，譬如喺個防疫措施度，其實香港要去到1月21日啊，先至係喺武漢嚟嘅航班先要申報嘅，而澳門啊1月1日即係早20日已經要申報，呢個係所以點解譬如而家香港人點解對林鄭咁憤怒？呢個係絕對可以理解嘅。咁但係當然其實呢個入邊係折射出一國兩制嘅好重要問題，因為其實今次嘅疫症，我哋都講其實係咯，大陸個治理能力係點？咁當然治理能力係好難去評估，係好難去計嘅。有時你可以有個好嘅特首，已經個治理能力係強好多。但係亦都見到喺一國兩制入邊，原來你個特首一定要喺有啲問題度要識得say no， 要說不。第二就係要點樣去 彈性咁繞過，或者揾啲新嘅途徑去達到你嘅目的，但係又唔好激嬲上面或者觸碰到上面嘅紅線嘅。咁第三更重要嘅就係除咗你 say no 之外，最好你說服埋上面去做你嘅嘢，同佢講即係歷陳利害，話原來你封關咧，其實對你好嘅，可能可以保住香港，保住一個窗口，保住個後門俾你咁用。但係可見林鄭係呢三樣嘢都係做唔到嘅，喺一國兩制個完善方面係完全唔合格嘅。 有啲人嘅講法咧就話，即係香港呢邊咧個特首咧好多即係措施咧都係半桶水啦，或者即係硬係佢就係要做定啲嘢喺度嘅。同埋咧一路個封關佢都唔肯做啦，或者咧佢點都留翻低啲窗口。咁好多人咧就會做個猜測咧，就話覺得啲窗口其實留翻俾內地某啲有權勢嘅人咧，就可以經香港再出去嘅。咁最後翻嚟嘅問題都係頭先你講嗰個啦，其實特首係。即係好多人覺得啊，香港嘅特首係未盡個全力去保護香港人，佢嘅首要咧反而係睇住北京點做，或者甚至咧係揣摩上面點做，而唔做一個決斷啲嘅，即係話點樣令到人哋覺得佢係保護緊香港人咧咁。咁嗱，依個係好緊要嘅，因為咧何一成咧，其實你講封關裏邊咧，佢都拒絕封關嘅，佢澳門亦都唔會咁做嘅。但係人哋總係睇到佢咧，覺得好似佢樣嘢都係行先一步之後咧，係以澳门人利益为主嘛，咁呢方面你觉得系咪点解特首系咪真系太过揣摩上面嘅意思咧？上面系咪真系有指示佢做啲乜咧？咁 首先我哋要谂翻，其实喺港英时代已经培训出嚟嘅官员，首先系好讲程序噶啦，因为程序系我哋旧时点解不系咯？所以呢个其实。對佢哋有少少唔公平，因為舊時我哋港人都注重，原來佢係講程序嘅，即係如果上面話 no， 咁我就 no， 我就唔做啦。咁呢個可能係正常嘅，但係而家問題係佢又要扮講程序，但係另一方面又揣摩，某程度係將兩樣會最拖慢成件事係夾埋咗。加上而家係講緊，當你一方面係講程序，一方面其實係一個政治嘅需要，呢兩個其實係接唔上嘅。所以一直香港我諗林鄭嗰方面。是無疑他的行政能力是頗高的，但原來他從來都不是從一個政治方面的考慮，這個是你效率幾高效力幾高都是沒用的。 但我們會覺得就是內地其實都是想香港，我想即是疫情的損失減到最低的，照計就有些事香港做得到就做的，其實是不是 中央都還在現在來說不放權給特首，還是特首自己只是擔心揣摩呢？因為 我想對於國家來說，其實我想大部分去外的航班已經被人哋停，就算不是只停，都被人截了，所以香港我想他真的要力保這個窗口的。所以林鄭這個是有少少吃了少少死貓的，所以他就推出又說很多人香港人都要來往就是內地和香港，所以又幫他掰了幾天，就是兩三個時間。 好了，拜拜。 拜拜。